据南朝鲜报纸《劳动与世界》报道，南朝鲜的民主工总、韩国工总等工人运动团体6月28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当局镇压工人运动。另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南朝鲜的青年学生等各阶层市民最近在首尔的自由韩国党办公楼前每天举行抗议集会，表示要求解散这一位保守在野党。